奥，自然能装下更大力。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奥，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美食跟音乐都不能辜负，晚上7点，在 Music Radio 的陪伴下，享受美妙的晚餐了。嗨，我是古巨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新闻资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清源。今天下午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套排行榜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了启动记者会，歌手苏醒、郁可唯和薛之谦到场助阵，现场揭晓了年度最受欢迎系列的部分入围奖项，并且开启了歌迷投票通道。即日起可以登录投票网站 www.蜻蜓.fm 或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可以下载音乐之声红色版本的 APP 为你喜爱的歌手投票。将于本周六登陆北京卫视的跨界音乐节目《跨界歌王》第二季，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了首映会。总导演龚鹏透露，本季节目呢不仅在明星阵容、评论团方面进行了超越和创新，还将在赛制、舞美、真人秀等方面超越第一季。面对全新跨越升级后的赛制，姚晨、陈建斌、江山、苗圃等六位首发跨界歌手能否跨界成功，值得期待。动作电影《荡寇风云》今天在北京举办了首战出击发布会，导演陈嘉上与主演赵文卓、洪金宝、吴越、洪天明全部亮相。本片中两代功夫巨星赵文卓和洪金宝首次合作，两人一致表示在戏中的动作戏拍得非常过瘾。此外，吴越、洪天明还在现场还原了片中的打戏桥段，十分精彩。影片将于5月27日在全国上映。以上是音乐之声记者小熊和张菊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影视资讯。由刘伟强执导的武侠魔幻新片《武林怪兽》今天正式开机。本片由古天乐、周冬雨、郭碧婷等人共同主演。片中几个侠客好汉在劫富济贫的途中遭遇了一个不速之客的攻击，在众人萌生退意时，却发现已经甩不开这只不明生物。由黄晓明加盟的好莱坞动作电影《金蝉脱壳2》已于日前杀青，进入到了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在续集中，这一系列的灵魂人物史泰龙强势回归，而黄晓明也将加入这场硬汉的群雄对阵，并与史泰龙上演对手戏。截至昨天，真人版《美女与野兽》的全球总票房累计达到了9.86亿美元。今天影片不出意外地冲破了10亿美元大关票房成绩，这一成绩也超越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暂列全球影史总票房榜的第29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一心编辑情缘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更多的消息呢，欢迎各位持续搜索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红色版本的 APP， 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畅快分享新闻资讯，以上新闻资讯由斯利安叶酸赞助播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8度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1度到26度；上海晴，13度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5度到23度；西安晴，11度到27度；郑州多云，14度到27度。 武汉晴转多云，12度到27度；合肥晴，12度到27度；南昌晴，13度到27度。我们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天津103，上海17，重庆22，石家庄28，太原23，西安18，郑州22，武汉19，合肥32，南昌52。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星期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然还是从现在开始，不过关于中国 TOP 排行榜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天了，一会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And this is TOP for you。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源。 各位晚上好，我是银子。今天还比较特别的，因为第15个年头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颁奖盛典，今天进行了启动记者会。 对对对，这个大喘气儿的感觉，哎，你们就颁完了？没有没有没有，刚开始啊，今天是启动，所以呢，我们一系列的活动将会从今天开始，期待各位的密切关注。觉得其中跟大家喜欢的歌手，或者说你们参与的方式最简便的，其实就是最受欢迎系列的投票通道这件事情哈。我们所有的最受欢迎系列的这个名单已经公布了，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分享在这个小时要来跟各位着重推荐的作品和歌手。那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跟他们投票。之后呢，我们会有4场的去到全国各地的拉票会，所以欢迎大家，如果在就在那个城市或在附近，你想要过来的话，我们期待在现场能够见面。 对，然后随时锁定我们的频率以及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大家就可以看到即将去到哪一个城市展开活动。同时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会在上海举办今年本年度的颁奖盛典。 对，这个收官之作呢，今年的收官之作选移师到上海哈，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以前一直在大本营北京办了好多年嘛，然后这次能够去到上海，也可以沟通一下更多的听众和乐迷朋友，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支持。那我们今天呢，一开始的部分当然要听一首新歌。 唱抢先听， 苏运莹 啊，苏运莹这首歌呢，我觉得和她的人设特别的符合。 嗯， 对，古灵精怪。 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蓝孩子，不是那个蓝孩子女孩子的蓝孩子，是蓝色的蓝。 对 啊，蓝孩子，这应该是蓝精灵吧。 对，这是蓝精灵3曝光的主题曲 啊，所以这首歌也是他参与创作的歌曲。 嗯哼， 他之前好像也分享过，就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幻想着自己在一个森林当中的那种，你知道他的世界当中那种美好的感觉， 就是有他自己心目当中那种烂漫天真。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的蓝孩子。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OK， 那今天我们率先要发出的这个邀请呢，就是来自魏晨，他入围了2016年度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没错，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的 R&B 的曲风，非常轻松舒缓，你可以有很多的联想空间哈。再加上有魏晨自己创作的歌词，所以跟他的人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即日起呢，一直到6月11号，你都可以通过网站投票，网站是3w.蜻蜓.fm 哈，或者呢下载音乐之声红色版本的 APP， 或者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更多详情也请登录央广网或者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当然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魏晨的 Where Went Yesterday。 Where did you go? Go back. Back. 记忆中斑驳褪色的画面，背包塞满青春的下雨天，相信地平线也不会太遥远，奔跑着就能穿越这梦想的边界，刻在心底的诺言，过了多年是否还听得见？ 风又吹，冷了疲倦，有一个人走过陌生的街，笑脸。 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晨。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 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好，我是清源。 各位好，我是银子。那我们的 TOP 唱片行如约而至哈，今天的两张唱片同样非常好听。 是的， 第一张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时隔了五年的这张专辑叫做同在。 我其实挺喜欢这个主题的方向的。 嗯嗯， 就是可能因为我最近也在觉得共存这个词挺有意思的，就是以前吧总觉得好啊，就是你包括你自己想人生过到的一种标准，或者你羡慕的那种所谓成功的人，其实它是很固定的一种形态。 嗯， 而共存这个事儿有意思的就是，你别管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但是咱俩都活着呢，或者咱俩都存在于某一个地方。 嗯嗯， 就是因为这种虽然我看不惯你，你也看不惯我，但是我们彼此都仍然有独立性又存在这种感觉，我让我觉得，就这个是世界特别包容的一个地方。 啊哈， 所以我就觉得。包括这张专辑《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差异然后喜好等等等等的差别是我们评判很多事情的标准，但是你不能够怎么讲，不能够阻挡存在这件事情 本身。没 错，好， 对。然后呢他这张专辑同在呢可能更升华到了亲情友情爱情方面。 嗯， 即便在爱情里面没有在一起的人，其实就像你说的他们也共存在这个世界上面。 对对，他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连接各种主题和故事的一个方式。 嗯， 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这张专辑当中叫做惯性取暖。 其实这首歌呢是由艾艺良来作词，这也是两个人首度合作的一个作品啊。 嗯， 然后说在这首歌词里面啊，其实写的挺露骨的。 嗯， 就是两个人在感情里面有一种状态，就是可能感情已经到了要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走下去的地步。 嗯， 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是想从对方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嗯嗯，所以就是有贪婪在里面。 对， 然后有一些拧巴病态的一些东西， 你想得到更多我也想得到更多。 OK， 所以就是当中有对欲望的这些描写。 是，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惯性取暖。 你背着他的爱，一脸天真梳我的刘海，闻到寂寞难耐，却也想看我们多贪婪，成为了看不出原本轮廓的生物。准生物，我可以重来，不断重来，留几滴汗，微微拥抱你给的真爱，我依旧傲慢，选择贪婪，不怪谁有惯性取暖，都离开，但我。 可以重来，不断重来，有几滴汗微微拥抱你给的残骸，我一手好牌选择贪婪，不怪谁又关心去问，要离开但我们都没有看穿，一丝无奈，好意思说爱、你可以都爱，你的旧习惯我怎么还在、我可以重来、不断重来、有几滴汗、几滴汗因为拥抱你给的残骸， 这首歌是惯性取暖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原来的你》。 嗯哼，就是原本的自己吧。 我们以前听过《原来的我》哈，原来的你呢？这首歌唱到的，包括它的编制，其实是英伦摇滚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哈，也是在专辑当中唯一一个这样风格的歌曲。 嗯哼， 是因为小雨以前也是玩乐队的嘛？其实音乐人在表达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他在玩乐团的时候，好像是他最纯粹。然后可能最苦，但是精神好像最富足的一段时间 啊，可能是他内心最自由的时间。 对，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在，哪怕可能那会儿做的很多都是 cover 的翻唱的一些东西，但是会觉得自己在接触这些伟大的作品，好像不断的在前进。可是慢慢的，很多人就开始，变成了 solo 歌手哈、做流行音乐等等等等，好像就是一种所谓的妥协或者是变化吧。但是可能。很多人心里头还是有那一个梦想，就是我很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还是能有乐队， 像萧敬腾一样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我觉得他是又努力又幸运的那一种， 是 就是他真的给自己挣得了足够的资源，让他支撑去做这一件事。 是。 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这一份幸运，就还达不成，可是不代表人家心中没有这种想法。 嗯哼。 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原来的你》。 Thank you.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TOP 唱片行，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正在推荐的这张唱片来自小雨宋念宇的《同在》， 是这个是也是一张他自己全面参与创作的专辑，你可以通过这些音乐的感受听到他现在的这些丰富的音乐面貌啊。马上听到这首歌，这个主题也很有意思，歌名虽然叫做《理想时代》，好像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感觉，但是他其实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过去的理想时代， 嗯嗯， 我们现在也会有对于未来的理想想要去实现的那个时代， 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追逐追逐。 对，可是有没有一次注意到我们到达了一个节点再往回看的时候去反思它到底是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没有了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命题当然没解，但是他愿意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探讨这个话题，我还是挺喜欢的。 好， 理想时代。 欲望却越来越高，理想时代，理想发展，理想时代，现实被谁淘汰？ 前面刚是我们，爱总弄得我们， 理想时代，是非黑白，我的期待，原来没有答案。 前面刚是我们。下班，每一天都被浪费，我的时间怎么不见了？年纪越大，梦想越小，那快乐越少，欲望却越来越高。 理想时代，理想发展，理想时代，现实被谁淘汰？ 生命更是我们爱做梦。想念当时我们，从不畏惧的我们。 理想时代，理想发展，理想时代，现实被谁淘汰？ 想念当时我们，爱做梦的我们。 理想时代，是非黑白，我的期待。 这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在萧敬腾的 Jam Studio 啊，如果大家看歌手的话也会看到他那样的一个工作室在那边录制完成。这首歌也是借用了萧敬腾特别宝贝的那台钢琴，然后呢宋念宇一个人弹着琴一遍 One Take， 后面会有一些他的呼喊在里面。也是因为先有了这样一个歌名叫做我们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嘛，好，然后让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算是一张专辑的结语吧。 对，他没有用任何的语言词藻来表达，他就是觉得用这样最初最本真的音乐回归到原来的我们。 对，就让我想到了之前在推荐翠乐团的一首歌的时候，当中有一首歌 有段词说，就像最爱的歌最后只剩下啦啦啦啦，哇呜哇呜，可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词汇来进行表达，所以我们再听一分钟这首《我们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吗》。好的，这张专辑呢我们就推荐到这边，来自小雨苏念雨的《同在》。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一张，怎么说呢，作者本人倒不希望别人称它为一张专辑， 嗯， 希望把它叫做一张音乐列表对吧， 好吧，你知道是音乐列表就好了，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就叫它专辑， 就我就叫了是吧， 怎么样呢， 来找我呀这张专辑、哎、 据说这个音乐列表的销量非常的棒， 因为他又在流媒体平台上破了记录嘛。 嗯， 这张专辑是来自于 Drake 的 More Life 啊。其实推荐这张专辑的原因，我觉得站在我们的角度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知道一下北美听众的喜好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嗯、 就是因为他在包括Spotify 还有 Apple Music 上的这个单日的播放总量都已经破了记录， 嗯， 所以这是可以说 Drake 是这个时代的起码目前为止的流媒体播放之王， 他也是一类代表。 对对对，那么他的音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叫做 Fake Love。 Yeah.So long it look like up to me, they look up to me,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I've been down so long it look like up to me, they look up to me,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Something ain't right when we talking. Something ain't right when we talking. Look like you hiding your problems. Really, you never was solid. No, you can't sign me. You won't ever get to run me. Just with it look, gotta reach. I reach back like 1-3, like 1-3. Yeah. That's when they smile in my f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Yeah, I know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I can tell that love is fake. I don't trust a word you say. How you wanna click up after your mistakes? Look you in the face and it's just not the same. I've been down so long it look like up to me. They look up to me.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I've been down so long it look like up to me, they look up to me,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yeah, straight up to my face, trying to play it safe, vibe switch like night and day, I can see it like right away,I came up, you changed up, I caught that whole play. Since then, it's never been the same. that's when they smile in my f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Yeah, I know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I can tell that love is fake. I don't trust a word you say. How you wanna click up after your mistakes? Look you in the face and it's just not the same. I've been down so long it look like up to me. They look up to me.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I've been down so long it look like up to me. They look up to me. I got fake people showing fake love to m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Straight up to my face. 去年的时候 Drake 发行了一张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的专辑 Views、 嗯、 啊，之后当然也是举办巡演的。这一张作品其实就是在那张专辑发行之后，在巡演期间，因为他有很多的想法和灵感，可能也遇到了很多很有戏剧性冲突性的故事，所以又有很多的这种创意在歌曲里面。但是为什么他非要叫做是一个 playlist 啊？所以有很多人去表达对于这个事情的观点和思考。有一个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很多 rapper 都很害怕专辑这个概念。 嗯， 你比如说我发一张专辑出来，你们就是说首周卖了多少啊？有没有上一张卖的多？没了多，哎，你这个人不行了。就是他会有很多这种舆论的压力在。 啊、或者还有的就是整张专辑，你有一个什么概念呢？你有一个什么整体的线索和想法呀？等等。 对对对，他就觉得这个不堪重负，就我就是想发些歌出来，但是我就是不想被你们这样评头论足。 嗯，也对 啊，所以呢我就叫个 playlist， 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真诚的想要表达不吐不快的这些想法，但是我就是没空或者没那个心思把他们全都弄得特别精致特别完美。 对，可能这些歌如果真的弄一张专辑的话，它不可能放在一张里面，它可能要分散到二三张专辑，分别属于那张专辑的歌曲哈。 对，所以我就叫 playlist 出来，哎，你就差不多就行了，你不要按照一个 album 的这个角度来要求我哈、啊，看我的首周专辑销量或者怎么样。可是如果哎，反而我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那你说我有多厉害、啊、 那我可叫无心插柳。 我就发了一张 playlist 就这样了，那我要是发 album 会怎么样呢？ 所以生活给了我很多啊。 我觉得这个角度真的挺有意思的， 所以就是 more life。 对对，继续来听这首歌 Drake 的 4422. Just the same as I ever knew. 44 22. You build it up to break it halfway through. Just make the call. 22. But you're just the same as I ever knew. 44 22. You build it up to break it halfway through. Music Radio, play the music you want the most. I'm Elva Hsiao. 可唱可跳可呆萌，爱演爱秀爱直播，白金互娱网络主播大招募，找的就是你。登录新浪微博，关注白金互娱官微，了解更多详情。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辛晓琪《明白》。第九名，古巨基《当爱已成往事》。 为何你？ 第八名，动力火车《迷汤》。 在夜里的天堂。 第七名，小雨宋念宇《同在》。 我说你一直想。 第六名，吴克群《鬼来电》。 送你离开。 第五名，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第四名 ，Christy 翠乐团《编织星空的人》。第三名，郭靖《遇见新的我》。 时过境迁后。 第二名，八三幺《不关你的事》。 都不关你的事，别想太多。 第一名，杨乃文《如一》。 如何像一阵风。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God knows I'm trying for you.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个角度，虽然好像显得他们为了取巧，为了不给自己压力啊，又能顺利的发歌，有点不好。其实这反过来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专辑本身的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是多么的重要。 嗯， 就是因为怕被你们说他没有特别重视，没有特别精良，所以不敢叫他是一张专辑。明明都已经超过了十首歌的体量。 对，这样也算是反过来想，其实也是对的，也是成立的。 对，就是因为专辑本身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没有觉得他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就是不叫他专辑嘛， 对对对， 叫他列表。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对自己的创作本身有多自信。 Uh-huh. 你想，十多首歌就这么发出来了，下一张专辑又是十多首歌，就是不会再从这十多首歌上，我再精编一下放到下一张。 不会，不会， 没有这件事情。 Uh-huh. 所以就是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产量和质量特别自信的一种表现吧。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这个小时分享的最后一首，来自 Drake 的这一张 More Life 当中的 Passion Fruit。 Passionate from miles away, passive with the things you say, passing up on my old ways. I can't blame you, no, no. Passionate from miles away, passive with the things you say, passing up on my old ways. I can't blame you, no.From a distance, I think we should rule out commitment for now, 'cause we're falling apart. Leaving, you're just doing that to get even. Don't pick up the pieces, just leave it for now. They keep falling apart.Passionate from miles away, passive with the things you say, passing up on my old ways. I can't blame you, no, no. Passionate from miles away, passive with the things you say, passing up on my old ways. I can't blame you, no. 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人都加刺儿，就咱傻等着， 就会加塞， 我也叫。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来来来，抽根烟。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哎，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为跨越一切，原来未知总在前方。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智勇上市，配备全新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令你智行穿梭未知征途。全新奇骏提醒您准确对时。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嗨，我是古巨基。晚上八点，打开手机通讯录，让朋友的距离拉得更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银子，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2017年乒乓球亚锦赛昨天在江苏无锡体育馆进行了男团决赛，由新任主帅秦志戬率领的中国男乒以3-0完胜韩国男乒，夺取了这一赛事的10连冠。决赛中，小将樊振东被委以重任，与马龙、许昕组团上场。昨晚亚冠联赛 G 组迎来了第四轮角逐，恒大客场与川崎前锋激战90分钟后0-0互交白卷，恒大遭遇小组赛3连平，排名也被本轮赢球的水源三星超越，下滑至小组第二。刚刚结束北美赛季的彭帅世界排名重新返回了前40，近日有消息称他已与女双搭档克拉瓦科娃结束合作，对此彭帅昨天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与自己兼顾单打双打不同，对方主攻双打比赛，因此赛事安排上的不协调让他们无法继续合作，接下来彭帅将把重点放在即将举行的全运会和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本周日，2017北京国际长跑节暨北京半程马拉松将鸣枪开跑。本届北京跑共设21公里左右的半程马拉松以及420米的家庭跑两个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的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美职篮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火箭队迎来常规赛最后一场，他们在主场以123-118击败森林狼。比赛中，詹姆斯哈登打出3双，贡献了27分、12次助攻和10个篮板。随着常规赛的结束，美职篮东西部排名和季后赛首轮对阵安排也正式出炉。西部赛区的季后赛揭幕战将于本周日在马刺和灰熊之间展开，而东部的首场比赛也将于本周日打响，骑士队到时将在主场迎战步行者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联赛1/4决赛首回合再赛两场，皇马在客场2-1逆转拜仁，终结了拜仁自去年3月2号以来的30个正式比赛主场不败。比赛中，本泽马顶中横梁，比达尔首开纪录，随后 C 罗先是扳平比分，之后梅开二度。与此同时，他的欧战进球数也达到了100球，创下历史纪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内容由一心编辑银子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稍后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这是你最后一次找这首歌的机会、啊、 很多次了， 以后你没听也不能再上来找了啊。OK， 下一条线索， 4月12号的早上8:40左右听到了一首女生唱的英文歌，因为是戴耳机听的，感觉女生的声音很清脆，怎么说呢，就像吃黄瓜的感觉 听说过，听出了一种大海的感觉，这是第一次听出来吃黄瓜的感觉， 很清凉。 Anyway， Carly Rae Jepsen 歌名叫做 Cry。下条线索说到，在4月12号的上午10:01左右，一首女生唱的中文歌。 这首歌来自戴佩妮，钢琴键。 我独在这一平多的小空间，弹着那熟悉又简单的和弦，第一声是你安抚我，第二声是你敲醒我，第三声你看穿我赤裸裸。虽然你早知道他不在身边，醒来找不到他，我每天都演一遍。你什么故意捉弄我，允许他继续打扰我，直到有天我累了，却逼我只能躺在你怀中。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为大家介绍新专辑的一首新歌，叫《迷汤》。 于是我卸下了翅膀，把自己释放，不再急于飞翔。我穿越了时光，双眼都闭上，心变得好宽敞。 在夜里的天堂，再不需要伪装，可以放过自己的地方。 这首歌告诉我们，追寻梦想的路上，如果累了，请解开武装，卸下翅膀，回到温暖的归属地，就是家。希望迷汤可以触动你的内心，给予每一位飞翔在钢铁水泥丛林中的鸟人力量。 熟悉的路尽管遥远又漫长，脚步不曾凌乱。哦哦，思念的歌只要跟他一起唱，笑容就会松绑。他用蜜糖温暖我的感伤，多安详。卸下了翅膀，把自己释放，不再急于飞翔。我穿越了时光，双眼都闭上，心变得好宽敞。 在夜里的天堂，再不需要为可以放过自己的地方。呜呜呜，我不想再逞强。 Music Radio 玩转好音乐， 派派乐鲜味小课堂。自古以来，无鸡不成席，鸡肉鸡汤味道鲜美，让人心情更愉悦，生活更舒畅。美食有鲜味，生活更有味。泰德乐喊你回家吃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入围的有杨乃文。杨丞琳， 只是寂寞夜里白事换了衣，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 提笔田馥甄， 就像死去的爱情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 郑秀文， 我就是爱你不害怕。我就是爱你不害怕。 张韶涵， 再见之前再去爱，直到我再也看不见。 魏如萱， 一万个不为同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 戴佩妮， 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心狠的汉贼，不分早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的，请你别带。 孙燕姿， 你来听听海洋的 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小都有，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亮。 容祖儿， 但是还有他，你说的第一百个我，一天一天要过着生活的拼搏，还赶紧走我却弄乱房间睡了。 王婉之， 很久以前我们的老车都曾经这么说，很久以前我们的老车都曾经这么说，现在听听我们的情缘他们在讲什么。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找歌线索。 嗯， 首先呢，这条线索是说，还是按照我的老规矩吧，既能生动形象地陈述事实，顺便提升我的语文水平。 什么意思呢？ 他说此人只应天上有，他在说什么？ 嗯， 然后后面很关键哦，他说人间难得几回见的清源 啊， 和冰雪聪明气不凡，博古通今多才艺的银子。 是 哇，谢谢。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感谢你啊，就是语文水平已经比上次有了很大的提升了，希望你再接再厉。另外呢，就是你的这段陈述套路有点深 啊， 但是还是要提出表扬，就是你这个套路虽然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引经据典，但是起码已经脱出了那个四字成语的那个怪圈 啊， 没有用这种四字成语来排比组合，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另外呢，希望你下次可以实事求是一点，你到底是哪里发现银子是什么博古通今多才艺呢？每天节目里头也没展现这些事情吧。 那我更愿意要你的那句评论，人间难得几回见的银子，这多特别呀， 是不是 独一无二？ 对对对，但我说的是对的呀，就是必须要用它形容我。我不愿意把它送给你。对对对，找一些线索哈。他说呢是4月10号的晚上9:43831的一首歌，歌词中有我不想改变。 嗯，这首歌来自831，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 像这样的评论，如果你只读完了前半部分并不想帮他找歌，他应该会被气死吧。下一条线索， 好，这条线索是4月11号晚上在茶歌当中有一首男女对唱的英文歌，很好听，抒情歌，想知道名字。 这首歌来自于爱乐之城当中的 Ryan Gosling 和 Emma Stone 合作的 City of Stars。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ally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再来找歌， 下一条线索说到是一首男生唱的歌，4月9号早上6:10左右， 林俊杰，关键词。 下条线索说到，听到一首男生唱的歌，听着很像是苏打绿的歌，不确定是不是。4月8号早上8:30， 没错，就是苏打绿这首歌《未了》。 陪着深山巨石亲爱学习佛寺，不知道第几次命运被他坚持。爸爸午睡的狂欢，他叫大地深邃，而你靠你满身支撑自己轮回。吃了根，其实你不孤单。You will be my light, You will be my star, I will be the one, Oh, you 是来自苏打绿的未了。我们继续来看找歌线索。 下条说到，在4月12号下班路上快7点的时候，听到一首中文的男生唱的舞曲，听完鸡皮疙瘩，很好听，男生的声音也很性感。 这是来自魏晨的《藤蔓之间》。 我们能不能把视线藤蔓之间，最细碎第一的痛，每次那一张脸的嘴。 其实这首歌发行的当天，我跟银子就听了，听了我刚看歌名，我还说，哎，不知道魏晨会唱藤蔓还是藤蔓啊？ 我们都觉得他可能会读错哈。 对对对，就第一版果然就是唱了藤蔓，因为很正常嘛，就是只有我们这种播音员主持人才会在意这些事情。 是的。 结果没想到很让人感动，就是魏晨第二天也发了微博，就说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连夜就找制作团队重新录制，然后把新的这个藤蔓的标准读音放了进去。 是 啊，我觉得就是你还能说什么呢，就是真的挺佩服他这个精神的哈。继续来寻找下一条线索，是4月9号下午6点半的时候，一首杨乃文的女爵的翻唱版本是谁唱的。 这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翻唱 live 版本的女爵。 在我的身体里面爱上什么肤浅的妄为。 下条线索说，4月11号晚上10点一刻左右，一首男生唱的中文歌请问是什么。 这首歌是来自满江的等。 比起邪恶更致命的悲凉，让脆弱的心碎成了满天星光。我不想那个悲伤的天，还遥远着大雪茫茫，一切都变了，正如你说过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偶然要去的远方。从黎明直到黄昏，从少年时到如今，从春到冬，苦的寒冰，我总不停地追问，该怎样才不浪费，怎样爱才不后悔，却奈何走进了绝望。幽暗最漫长的等候，最难熬的等候，我就像一颗冰凉的石头，的沉默，倔强而绝望地站在泥土里，长不出根，哪怕枯萎的枝桠。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走就走，想唱就唱 ，Muse Radio 音乐爱旅行。 Hello， 我是詹小丽，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我很想去，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英国的伦敦，伦敦是英国的首都。那么它位于泰晤士河流域，在这个伦敦的城市里面呢，好玩的、好看的真的是太多了。那么比如说像大英博物馆、泰特现代艺术馆，还有伦敦桥这样的地方，真的是特别想去。那么说到这个伦敦桥呢，我专辑里面的有一首歌就特别适合这个景点，这首歌的名字叫《再别康桥》。那么歌词节选自现代诗人散文家徐志摩的诗歌《再别康桥》。这首诗歌描写的是作者最后一次告别他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英国剑桥大学，他把剑桥的美景和依恋之情融入到诗中。那么这首作品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 作别那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眼影在我的心头荡漾。那雨影下的一滩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促销， 上携程订酒店99元住五星，99元住五星，全国百家热门景点门票9元起，下载携程旅行 APP 订五星酒店99元起，超高性价比。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陈冰，请你原谅我。 请扣住你的手。 第九名，鹿晗，敢 Role Play。 Can't you see？ 第八名，马迪，文雀乐队，大雁。第七名，张希，曹芳，认真的老去。 错过年轻的疯狂。 第六名，詹小丽，不眠。 蓝天在坠落，大地在坠落。 第五名，刘惜君，幽兰曲。 幽兰的。 第四名，郝婉彤，我们不是对手。 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 第三名，张靓颖，思美人。 美人是心自 杀。第二名，陈粒，好在。第一名，霍尊，素颜。 忽然间春光如恋。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找歌。四月十一号的中午快十二点的时候，一首男女合唱的英文歌曲，感觉很酷哎。 OK， 这首歌来自于 Noah Cyrus 和 Labyrinth 共同合作的 Make Me Cry。 这位说又来问歌了，四月十号的下午一点十五分左右，听到了一首女生唱的中文歌，女生的声音比较低沉。 这首歌来自于陈珊妮的 I Love You John。 I love you John。 四月十号的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英文歌，英文超烂的，希望主持人可以念慢一点，我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 OK， 这首歌来自于 Drake、 Wizkid 还有 Kella 合作的 One Dance。 I need a one dance， got an Hennessy in my hand， one more time before I go， higher powers taking a hold on me。 继续找一首男生女生合唱的歌，在四月九号中午快十一点的时候很好听，主持人翻牌可以找到这首歌， 来自蔡依林和 Lasso 的合作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十一号的下班五点半的时候，一首男生唱的英文歌， 这首来自于 The XX， 歌名叫做 On Hold。 I don't blame you， We got carried away， I can't hold on to an empty space。 Now you've foundA new start to orbit， it could be love， I think you're too soon to call us old。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and every time I let you leave， I always saw you coming back to me。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